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959资讯快报。 7月27日，涿州市召开市委七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落实河北省委9届三次全会、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和保定市委11届二次全会精神，动员组织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按照市第7次党代会和市委市政府一系列决策部署，奋力抓好全年任务目标落实，向建设经济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的奋斗目标加快迈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7月26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14次常委扩大会议，学习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要坚决落实好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重要讲话的各项要求。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摘编、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热潮的通知。会议通报了河北省督导组到涿州市督导检查、一问责八清理和基层微腐败整治2个专项工作情况。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委关于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借势推动保定发展的意见。保定市委关于牢记3个用心、坚持4个用力、守住一条底线、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保定市关于省委省政府第11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保定市环境保护工作动员会议精神，并听取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及迎接环保督导组检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等。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飞越迷雾，把生命看清楚。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潘安邦的《乡间的小路》，这也是他在2003年的重新演唱版。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9年曹芳的一首歌，这是他的专辑《哼一首歌等日落》当中的《我是认真的》。在这首歌当中呢，有远方，有20岁，有年轻的脸。 你用梦想带着我，去远方，夜空的星一盏盏一盏盏在点亮，脚下的路教会我，教会我更勇敢，我要找到真实的真实的存在。童年光脚树清晨，少年愉快的奔跑， 来自曹芳的歌曲叫做《我是认真的》。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健从水木年华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似水流年》当中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呢，因为王菲的演唱让更多人注意了李健，来听到李健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传奇》。

这首歌呢是来自黎明的一个电音舞曲风格的歌，叫做《眼睛想旅行》，也是他1999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而这个 MV 呢更是由黎明自导自演，而当中的风格呢也是清新自然。而接下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的 MV 呢也是色彩鲜亮，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当年朱茵1998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叫做《Tita》，这也是首英文歌曲的翻唱。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Never said it in the name of one, it's all you got my life. 说酒也不要一杯杯的醉，郁闷不可解，伤心就难免。